像阵风抱不住的痛，所以紧握双手 抬起头，那流星般的笑容只不过坠落在心中， 天空会裂缝握拳头，肩上的爱那么重，就不怕滂沱， 永远泪尽和跨过了艰辛这一扇门后，真的有天国， 为了你而活，为了你而梦，为了爱我会撑到最后，当世界 是最后一次，你怎么 怎么会笑着说再见？少些回忆。